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艾文哈尔把拉出的抽屉放到了一旁，然后他又专心地去研究起盒盖子来，而我则小心地翻了翻刚刚找出的这一沓纸，指尖描摹着字词印在纸上的凹痕。我在想象作者的手指用力敲击打字机按键时候的情景，那到底会是谁的手呢？而答案竟然很快就揭晓了，它就在这摞纸中间的部分，一张背面朝上看着十分简洁的封面页上。萨拉西，这是原作者所起的书名。此外，封面上还标出了书稿日期和作者的姓名。 艾文，这是1936年一个叫做鲁伊莎·埃尼奎恩的人写的。这个人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吗？会不会是你祖母那一辈的？ 据我所知应该不是，我们家没有姓奎恩的人。不过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古老，显然就不会是我母亲写的。虽然东西在我母亲手里，他把它收到了这个箱子里，说明这东西对我母亲很重要。艾文把圆头锤顶在锁旁，尝试用冰镐去撬开盒盖。我有预感，答案应该就在这里面。突然，冰镐一滑，滑过了艾文的手指，顿时就出血了。艾文疼得面部扭曲，扬起了受伤的手指晃了晃。 啊，我这样行不通。你之前打过破伤风的吧？ 艾文转过视线看了我一眼， 我就是随口问问。 然后我们同时凑到了盒子跟前，距离贴得实在太近，我能感受到艾文脸颊传来的热度。 我来试试看。 你对这种古董锁有什么了解吗？ 并没有啊，你呢？ 我就在电视剧里看过一点。虽然有点失礼，可我还是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我实在忍不住， 抱歉，这一点也不好笑。别告诉我你要用蛮力去把它。 哦，不不不，盒盖边缘的下方已经出现了一道微小的缝隙。 我一直忙着查看那盒子是否受损，根本没有留意到，现在才突然察觉。等等，我觉得你好像已经成功了。 说着，我用指甲勾住缝隙，向上使劲儿，但是盒盖被什么拴住了，怎么也抬不起来。我来吧。 艾文盯着缝隙，将刮漆刀插了进去，撬开了里面的挂钩。盒盖随即自动向上张开。这盒子仿佛活了过来，终于下定决心吐露它的故事。 透过从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能看见灰尘掉落盒内，轻轻飞舞，落在褪色的红绸内衬上。 一大堆老照片上。那些老照片大部分是些风景照，有人用比这些泛黄的照片要新得多的橡皮筋儿和信封把所有的照片都分了类。艾文迅速翻了翻那摞相片， 信封上的字迹是我妈妈的， 她总喜欢这样，在最后一个笔画上画个圈。艾文顿了一下，从其中一沓照片中抽出来了什么。 你看这几张。 他手上放着三张拍立得的照片，上头两张分别是萨拉乔和萨拉西，第二张照片下面还写着萨拉西锯木厂原址几个字，最后一张上下对折粘了起来。艾文小心翼翼地把它掰开，相片上面起了白斑，照的是树干上的刻印，树上刻着萨拉两个字，照片底下的空白处写道他献给萨拉的刻印。艾文仔细凝视着上面的笔记，他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的说明， 我母亲虽然不是这故事的作者，但他在调查这件事情。 艾文把所有的照片拿了出来摆在了一旁，他拍了拍盒底的断面底座，根据形状判断似乎可以存放圣餐杯和一个碟子，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银器盒子，而是用来存放圣餐器具的。把螺丝刀递给我一下，这底下好像还有个隔层。 我已经不再关注艾文是否会破坏这个容器了，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艾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尽管把它打烂好了。不论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只想尽早地寻得解答。变形的木头结构还像之前那样，一次只能松动一丁点儿。艾文用螺丝刀撬动它的边缘，我则把刮漆刀抵在一旁帮忙。艾文把盒子拿起来，想找到更方便使力的角度。我们只听到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滑来滑去的，撞到了盒子的侧面。艾文猛地抬起头，瞪大眼睛与我对视着。 肯定不会是纸。 我感觉我颈部的脉搏跳动了十分厉害，心里满满的都是期待。 对呀，肯定不是。 艾文把螺丝刀巧妙地插进了间隙当中，再次撬动起来。 如果里边是钥匙的话，那可真叫人失望透顶了。 艾文笑了起来，露出了一个酒窝。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发现我自己忽然忘记了当下要做的任务。 抵靠在刮漆刀上的力量突然的消失，我的手因为惯性扬了起来，然后附着断面的隔板像超重的烙饼一样被抛了出去。隔板落在桌面发出咔嗒的一声，可我们谁都没有去看它。我们齐齐地探过身子往盒子里头看去，眼前的东西完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然而正是这些东西使所有的文字都变得真实无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页笔记本纸，底下露出了旧皮革本的一角，一个黄金十字架的尖端，还有一根打了结的硬挺皮绳。艾文把纸拿开，露出被其遮掩的部分，那些见证了整个故事的物品 笔记本上绑着一个年代很久远的皮绳，绳子上面串着精雕细琢的象牙色的佩珠、贝壳和一小块蓝色的海玻璃，挂在底端的是一个手工雕刻的小吊坠盒，石刻在表面的马耳他十字架看上去相当的古老。我小心地摸了一下，把吊坠盒的盒盖打开，露出了里面的浮雕人像，一面是圣母玛利亚，反面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萨拉的祈祷盒。我使劲地咽下唾沫，强忍住突然想哭的冲动。属于守护故事的人的祈祷盒。艾文在我的身边，怀着和我同样的敬意，轻轻地拿起旧皮盒本翻了开来。本子里的排排笔记，有的已经褪色了，文字间夹杂着各种线条与顿点，有执笔人龙飞凤舞地记录思绪之时，字与字之间拉出的纤细的墨迹，也有字斟句酌之时，笔尖停在纸上所留下的顿点。那些内容，都是野外考察记录的各种图册，有不同的浆果、根茎、树叶、动物、蘑菇，还有一片羽毛，旁边空白处写着关于羽毛颜色的描述。翻着翻着，眼睛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画像。萨拉跪坐在地上，丰满的嘴唇挂着虔诚的微笑，她高举着双手仰望着天空。画像的上方是许多年以前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认真书写的注释：萨拉·莫伦琴姑娘，1889年10月17号。我天哪，艾文，这是他给萨拉画下的第一张素描，在他看着萨拉进行祈祷仪式的时候。我翻到画像的背面，阅读关于这个场景的文字描述。虽然大致景象在看过艾文的书稿之后已经能够想象得到，但是这个版本是兰德亲手所写的，用的也是兰德自己的口吻。那古老的纸张上的印记只剩下了些许的痕迹，几乎就要完全消失了。对面那页纸上，兰德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倘若这本笔记在其他地方被人发现，那么很有可能我已经永久葬身在这大山里。我恳请拿到这本子的善心人能与我位于查理斯顿的家人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直到生命终结之时，我一直深爱着他们。我原本打算旅行结束后便立马打道回府，然而我必须像任何正派人士一样遵从自己内心的意志。人们常说，若有不公现象就需奋起反抗，若是有人受苦就化身为上帝的手和足，若有行善的机会就必须及时抓住。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就必须做到言行一致。我只盼望如果我的家人能够收到这份笔记，他们想起我的时候可以怀着骄傲的心情，并对我飘散在外的身体与灵魂怀有某种程度的怜悯。我这一路走来，一直盼望能够遇见上帝，然而上帝主动找到了我，并为我指明方向。落款是永远属于你们的Land of Augusto Chaplin。 我抚摸着最后的署名，手指不由得颤抖起来。我想到多年以前 那人的手就曾经搁在这里。那个人停顿了一下，在指尖留下了一点墨迹，而后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那个令他感冒任何风险的不可思议的姑娘。那故事是真的，全是真的，我低声地说道。艾文与我对视着，我妈妈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些东西的存在，她也从来没说过兰德和萨拉不仅仅是睡前故事的主人公。我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个传说，是萨拉西这个名字以及萨瓜瀑布彩虹奇景的由来。我仔细端详着古雕吊坠盒和旁边的佩珠，这光滑的表面与雕刻的凹痕触动了我心底某个熟悉的角落，在那儿泛起了某种不可言说、无法描摹、难以定论的奇妙的感受。兰德和萨拉不是什么虚构的角色，他们真的在这世上活过。那个冬天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兰德最后到底是回家去了还是留下来了呢？我也不知道，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真正的结局。我们听说的一直是那对苦命鸳鸯的悲情故事，他们为了不被拆散，双双从撒瓜瀑布跳了下去。在《时空过客》《清算日》那本书里，纳萨尼尔和安娜一起逃脱的场景就是以此为创作灵感的。当然了，纳萨尼尔拥有时空门这个优势，以及靠近水边的有利位置，时空门高速运转时所释放的量子光会在水面形成一道彩虹，从而造就了这对恋人从不同时空来回穿梭的一个传奇。艾文，你这又吓到我了。艾文耸了耸肩笑了笑，他伸手去拿印着陌生名字的书稿封面。不过有人早在1936年就把这故事写了下来，过了好多好多年之后，我妈妈才知道这个故事。根据上面的日期，这位路易萨·奎恩可能真的是兰德或者是萨拉，说不定这两个人这个作者他都认识。艾文仔细地把所有的东西收回盒子里，然后又将几个抽屉摆在一起，全都交到我的手里。这给你，你拿着。 我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我的肾上腺素在体内不断的飙升，我很想赶快弄清楚这些书稿和笔记背后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艾文看上去也充满期待，到我的办公室去，那儿比较宽敞，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摊开，完成你此行前来的目的，找出这个故事的后续章节。我走到幕布边，拉开一道小缝，朝外面望去。眼前的情景既使我感到兴奋，又令我惊恐不已。需要消化的信息实在太多，生活以千百种姿态不停地变化，很难一次性地全部接受。 你是不是有点担心？ 莉莉·克拉瑞特问我，她一手搭着我的肩膀，她看起来很有朝气，穿着一件线条柔和、样式简约的宝蓝色连衣裙，凸显出纤瘦苗条的身形，头发全都拢到了脑后，蓬松的卷发也随意地披散了下来。他还有些不大习惯这样的装扮，他抬手摸了摸那点缀着水钻、看起来雅致又时尚的银色发夹。好了，莉莉，不用担心了，保证能让你眼前一亮。吉米帮妹妹做好发型加上发夹之后这样说道。令吉米感到崩溃的是， 像莉莉·克拉瑞特这样天生丽质的美人，竟然只肯刷一点点睫毛膏，而高跟鞋更是想都不想就一口回绝。我坦白承认，我是担心。隐瞒这点根本毫无意义。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脑子里反复排演着这个时刻，总担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莉莉·克拉瑞特非常清楚，为了这事儿，这可怜的孩子已经被狠狠骂过好几回了。他在威大出版社从事的行政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项严峻的考验。我现在都后悔把他带进来了。没有我，他如何能撑下去呢？在纽约生活了一年之后，他仍然会在换乘地铁的时候感到不知所措。而且他一直也没搞明白，一直以畏畏缩缩的状态在这种大城市里穿行，那会为自己招来一大堆的麻烦。当初George Vida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应该给出另一种答案，我应该说不行，我本来应该这样子回答George的。一个简单的拒绝就能避免一大堆麻烦，或者至少避开那些会影响到我的部分。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发生激烈巷战，无相无物进行争夺。五九八团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冲进城区扫荡残敌。当晚第200师占领了东支城，此战一共歼灭800余名日本士兵。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Down and out and out.